又在激动，我不再躁动，你的心我懂，怎么懂不懂？你在身外工作，一生的安全带在紧握，该开的长沙，这大半一松，这首歌就像是快转的钟。嘿，我速度有个些激动，今日怎么来个黑彩，我飘了个天空。别专心在花钱吗？我专心在跟你笑，你穿它多么傻傻撒娇，它我烧脑，笑得太俊太高调，笑得真是太闪耀，怎么让我的心跳又叫叫叫？哦，你的口也笑太过主动，我剪下的这张不羁放松。哦哦，你的眼影也许装着朦胧，不要诱惑诱惑我。哦哦，你的笑容微甜让我心动，我在下的油门直往前冲。哦哦，唇膏跟鞋的你即将受宠，快点追你的最后一个是我。说话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正在结巴，老板的嘴里蹦不出一句话。叫我放枪棒，跟着你方向发荡，太轻狂，说我太紧张，太紧张。打开天窗，不说让我自己，你说再次对我的那一句话。